小兔乖乖。森林里有一间蘑菇房子，里面住着小兔子和它的妈妈。兔妈妈采蘑菇回来了，小兔乖乖把门开开，妈妈回来了，快点把门开，就开就开，我就开，妈妈回来了，我把门儿开。小兔听到了妈妈的声音，真高兴。有一只大灰狼躲在了树后，听到了兔妈妈和小兔子的对话，它打起了坏主意。妈妈又去采蘑菇了，她对小兔子说，一定要把门拴好，千万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哦。小兔子点点头，我知道了。兔妈妈走了，大灰狼捏着嗓子喊，小兔子乖乖，把门开开，快点开开，我要进来。小兔子听出这不是妈妈的声音，大声喊，不开不开，我不开，妈妈没回来，就是不能开。大灰狼生气了，使劲地撞门，可怎么也撞不开，只好灰溜溜地走掉了。傍晚，妈妈回来了，她知道了这件事情，夸赞小白兔是个聪明的宝宝，勇敢的宝宝。